to us is a school operator. Operator， 如果你是一个经常坐在酒吧当中闲聊听歌的人，肯定会对这首歌非常的熟悉。演唱者叫沙黛 Said， 曾于80年代初期在圣马丁艺术学校的求学期间组成了生平的第一个乐团，并尝试填词谱曲。而刚听过的 Smooth Operator 就是这个时期的作品。在1984年他推出的处女作 Diamond Life 钻石生活当中收录了这首作品。 让我，让我不知不觉满足被爱的虚荣，都是你的错。一个人的宠是一种诱惑，都是你的错。在你的眼中，总是藏着让人又爱又怜的朦胧，都是你的错。你的痴情梦像一个魔咒，被你爱过还。让我，让我不知不觉满足被爱的虚荣，都是你的错。你被人的宠是一种诱惑，都是你的错。在你的眼中，总是藏着让人又爱又怜的朦胧，都是你的错。你的痴情梦像一个魔咒。